又开。游戏的规则里没有伤心无奈，新潮的诗句不需要缠绵的爱。为了什么，亲爱的，我不明白。

交换爱恋，我也情愿。

是干净的人，总是害怕改变，不愿改变的爱。